點樣叫踩到紅線咧？請問，動不動就紅線？ 咦，睇嚟你好似睇緊 My Radio 嘅節目喎。 係啊，我睇緊鬱敏踩場啊。 哦。 唉，不過我都擔心緊，遲啲過英國做嘢冇得睇啊。 咁啊唔會，呢、這個直播同埋重温環球全個地球都有得睇㗎啦。 咁就 very good 啦。 不過有樣嘢千祈唔好忘記喎。 上 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度交月費嘛。 而家已經係月尾啦，你交咗月費未呢？未交嘅話，就請到 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揀選你想撐嘅節目。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 節目月費計劃。 My Radio 獨立付費節目，鬱敏射馬主持，鬱敏、尤達、錢偉樂， 唔係紅星就肥仔噶啦，呢場係咪？咁所以呢場咧就係一二三四八，四號做膽，四胎一二三八。 十月最後一個禮拜日， 係禮拜日，禮拜一，禮拜一，你放星期日放假放得太開心啦嘛！ 我係一個禮拜得嗰一日嘅啫，大佬。 你都好啲啊！我不定期喎，間歇性失常咁放假喎。 咁咪好咯？ 點好啊？ 你起碼去銀行做到嘢先啦。 咁啊係，呢位真嘅，一時時。真去咗銀行嚟之前，趁放假去銀行。好，喂，咁啊唔好講住啲私人行李先啦。咁啊，又見到我哋，即係代表住咗啲咩啊？ 就係要交月費嘅時候。 冇錯啦，又提咁多位我哋親愛嘅天南星中啊，支持一下啦，多多啲先啊，少少就唔講啦。咁但係就越到月尾啦，咁啊提提大家，咁啊聲音有價，咁啊多多支持買 Radio 嘅月費啦，係嘛？嗯， 都係77.7。 冇錯啦，777嘛， 或者777， 冇所謂啦，你中意啦，你喜歡啦，你喜歡啦。 咁如果777係咪真係撳十次？定係可以？ 你可以加噶嘛？咁咪十份咪係咯？777咁你等於射十個節目都得，齋射一個節目都得，冇所謂。咁啊，都係嗰句咧，多多益善，係啦。咁就 又過咗光輝十月咯喎。 哎，唔係，嗱，嚴格上嚟講，而家仲係光輝十月嘅期間，仲有兩日，係咪先？今日先至10月29號，咁啊，後日就10月31號啦。10月31號係咩日子啊？ 31號係咩日子啊？ 係咩日子？ 咪話偶像生日咯。 係啦，冇錯啦，幾驚你話萬聖節啊！真係你。 冇嘅，鬼呢樣嘢就。鬼并不可怕嘅， 鬼并不可怕，点解咁讲咧？ 大把人需拎个鬼 啊！咁啊系，但系啲人好捻惊鬼嘅， 系啊，疑身啊生暗鬼啊嘛， 系啊，即系鬼拍后尾枕咁啦，系咯，顾全大陆跟住又 系啦，跟住就有一个人嘅外表，但系做埋啲嘢咧就鬼都不堪嘅， 唔系咯，系即系咁啊！万圣节咁佢哋又蒲晒头嘅咯。 唔系噶，唔佢唔使啊！依家好猛噶，而家嗰啲唔系万圣节都蒲晒头噶。 咁啊系前日星期六啊，琴日星期日啊，蘭桂坊都好多啦 嚇。唔系我因为好似话今年31號本身唔系 Red End 啊嘛，变咗啲鬼提早出嚟， 提早出门，提早出门，即系个仲个依家嗰个观念个概念，系可以形容成就话7月14，未到7月14啲人就已经因为唔系星期六啊，佢系7月14嘅关系，所以提早咗。 系啊，唔系7月14系，因为7月14系个之前嗰个月啊嘛，即系嗰个鬼月，嗰啲鬼门关开咗就可以出嚟游走噶嘛。 就今年唔系星期六啊，所以就提早咗。 系啦系啦， 唔系你有冇睇新闻啊？话呢个东京嗰个咩万圣节巡游玩到有人俾差佬拉啊嘛， 哦， 系啊，咁啊，即系系咪嗨大咗啊？ 好多而家都系因为趁啲咁嘅 自作節目就喺度聚眾生事啦， 博暖啦，啊，走下鹹豬手啊，痴漢，街頭痴漢。 咁喺嗰個角度嚟講，我覺得又唔出奇嘅，係啦。 點解咁講？ 嚇？ 點解咁講？ 嗰個角度近來又同近來我哋北面嗰個瘋狂的角度又好似 嗰個匪偽政權又好似有啲， 匪偽政權又好似有啲啊！真係我都自己就嚟調節唔過嚟，不過唔緊要，我哋。留翻下一節或者再下一節同大家分享。 係啦，咁啊，陣間再講緊笑先。咁啊，嚟緊啊，總誕辰啦。咁不過今年以我所知咁，其實例牌都應該係黃埔軍校同學會同埋呢個榮光咁啊，一定係有呢個紀念先總統蔣公誕辰嘅呢個大會嘅。咁啊，照往年嘅話，咁但係因為都這個主辦方沒有提供的資料，咁啊呢個就代大家假如獲邀出席嘅，咁啊記得準時出席啦，咁啊亦都唔多講啦。咁啊呢個喬情報告，咁啊又循例要介紹一下今集有咩活動介紹俾大家參加啊？今次就冇乜興趣班，不過有個講座，咁啊又係文協主辦嘅一啲學術，都幾學術嘅講座嘅。咁啊麻煩 Nelson 係啦， 好似關於建築 喎。係啦，咁啊今次咧就介紹俾大家呢個係講座，咁就係由文協同埋哇呢、這個宇珍甲骨古文化研究學會協辦嘅呢個係講啊殷代建築探微。V.S. 天人合一，歐洲教堂空間及風格的演變，哇！好巧口殘手啊，成出 即係其實講緊呢個呢、這個我哋嘅古代建築同埋呢個 殷商時期嘅呢個建築。 殷商係咪順治啊？ 商朝其實已經進入咗順治啦，甲骨文啊嘛。 係咯，即係殷之前嗰啲就唔係順治。 夏朝就唔係。 夏朝就好似都唔係。 殷商就應該已經係順治啦，我冇記錯嚇，我呢啲讀壞書。係 啦，殷商跟住殷 死人文科仔。 殷商個末代就係阿紂王啊嘛。係 啦。 係啦。系啦，咁應該都係信史 嘅。咁然之後有武王佛咒咁啊，進入咗呢、這個。 係啊，當年小弟中學嘅時候，話劇都曾經飾演過紂王， 幾啱你做啊？ 係咩？ 係啊，係 咩？ 係啊， 我本來想做比干嘅。 哇！咁等、啊、大隻嘅比干， 係啊， 大咪嗰啲好似。 佢話：你做乜鬼嘢比干咧？你做紂王啦、 啊！好，我講翻個講座先。咁啊，你由個標題都見到啦。咁啊。一個幾微妙的配搭嚟嘅喎，就由呢個係中國殷商時候的一個可能講下探索啲建築風格啊特色，咁啊就引申去到講呢個歐洲嘅教堂，咁啊嚟到對比一下呢、這個講下即係雙方啊，即係喺呢個建築上面如何體現呢個天地人合一嘅呢個境界同埋思想喎，咁啊就請咗係。有兩位呢個講者咧，咁就係會喺嚟緊11月22、23日分別各有一場啊。咁啊，星期四、星期五嚟嘅，咁啊時間由7:30到9:30，咁啊喺翻窩打老道文協嘅會址，咁啊 兩個鐘啊， 兩個鐘， 咁兩個鐘都好濃縮嘅。 咁呢啲其實好講真的，你呢啲學術型嘅一個係講座咧，你要講嘅話，其實真係可以用寫篇論文咁樣就真係求其整個答辯，即係口呢、這個口語答辯都可以講幾個鐘頭咧，兩個鐘頭講座真係都係應該係方便，即係叫做雅俗共賞又好，咁啊普及知識都好咁樣方便啲，大家對於可能呢個話題呢、這個議題冇乜。即係冇話一個深入的探究，方便你去由淺入，即係漸進咁，可能勾起你的興趣咧，咁啊嚟到去由淺入深咁理解、了解一下嘅。 有㗎， 係啦， 我對呢啲都幾有興趣的。 你對呢啲都幾有興趣？ 係啊，咁樣歷史方面都好有興趣。 係，咁寫文科就係咁啦。 寫文科就係咁。 系啦，咁就有興趣嘅，咁啊當然又係啦，同我哋中國文化協會聯絡，咁啊報名，咁啊都係嗰句啦，肉面向語啊，報名重速啊，哇屌，真係死人文科仔啊，唉，成日講埋啲死書， 嘅格月，系好咁就。若果大家有兴趣啊，尤其是假如可能中六嘅学啊，高中嘅学生咁啊，出席参加亦都可以系记录呢个其他学习经历呢个 OLE 嗰度嘅，系啦。咁所以都有兴趣嘅，一定记得。 我成日都问呢个问题，我其实我上几集都问过嘅。 你成日都问 嘅，我真系对呢个 OLE 好有兴趣。 做咩啫？ 吓、啊？ 做咩啫？ 唔系，即系佢其实有冇一个顶榜嘅分数噶？ 顶榜有中数，其实有个顶榜中数嘅。系，唔系有个我嗰阵时系有个起跳中数咯、哦。最低限度你要唔知道有，好似都百九几个钟啦。 哦。 咁但係其實有啲學校精嘅話咧，佢就會幫你喺啲上堂嗰啲課堂時間都幫你攝翻某幾個鐘幾廿個鐘頭㗎啦。 哦， 咁啊，即係你講緊係你高中三年喎。 咁對整體個分數有幾大影響啊？ 呢個係基本要求咯。 哦，基本要求。 即係佢你做到個最低嗰個時數咁嘅基本要求，咁你就可以滿足嗰個畢業嗰、那個。哦、但係你話影響文憑試嗰個成績又唔算話十分之。太大啊！佢唔會話可能影響個加權啊，影響個比重咁樣嘅。佢、 嗯、 係要即係要求你可能除咗學校上堂，除咗學校考試，咁又想你叫做有啲豐富啲、多元啲、精彩啲嘅高中生活。咁、就要你去參加啲唔係學，即係唔係齋課堂上堂做功課、考試測驗嗰啲。就可能譬如聽下講座啊，去出席下啲咩活動，譬如啲可能運動型運，咪去跑下步啊，去玩下啲咩行山啊，上山下海嗰啲咯嚇。咁、假如係呢啲文就啲嘅，咁咪聽下講座，出下啲工作坊咁啊，大家討論下，研究下咁樣。 我覺得呢個制度幾好，好過我哋嗰陣時。我哋嗰時係一試定生死。 咁呢個就係點解當初話要搞新高中啊嘛？即係整到，即係懶係，即係可能叫做成日執下人哋口水尾，叫做搏下教育咁樣咯，又唔係話齋填鴨咁樣咯，齋考試讀書做功課死讀書咁樣讀書屎咁樣嚇，又唔係咁樣咯。當初佢一個原意咁，但係你話。依家演變到家陣，其實我覺得都有啲似行禮如儀嗰種感覺嘅。咁啊，香港即係好多時啲好嘅諗頭、好嘅政策落到去香港，即係特區政府手上都 好事會變壞事， 好事變壞事嘅。我自己個 為咗棵樹唔冧，竟然走去落石屎都冧。你話個腦係咪裝屎嘅都？ 個腦唔係裝屎都唔會諗得出 個腦裝石屎啊！可能就 仲係腦裝石屎啊！冇錯，裝咩事啊？ 即係我發覺香港政府啲人真係好中意落石屎嘅， 係啊， 不過任何嘢都係。 系啊，咁啊呢个沙中线又落石屎咯，咁、又喺度争拗紧，为咗几时落咗石屎，点解落石屎又唔系唔应该已经唔系应该已经落晒石屎嘅咧？咩点解仲见到人落石屎咁样喺个法庭度咁样争拗呢个落石屎嘅问题咯？即系成个脑都系石屎， 好明显系装屎嘅， 即系石屎啊你啊！ 好，我哋结束咗呢个侨情报告之后，系啦， 咁啊。我有啲少少意猶未盡嘅。始終光輝十月啊嘛，咁難得我哋有即係月尾到咗我哋做節目嘅時間，硬係唔係好想跳落去下一個話題先。 好， 想傾多陣先。 好啊。 咁今年嘅光輝十月你過得如何啊？ 我就覺得好似比往年有啲順息咯。 你話比往年順息啊？咁我理身咗先，我今年終於感受到。一个光辉十月，因为十月一号我系冇放假噶， 我不嬲都冇放噶啦， 不嬲都冇放假，但系我系要翻工啊嘛。 呢啲咁悲伤嘅日子， 悲伤嘅日子系真系呢个系真嘅，但问题就话以前即系你喺香港，尤其是九七之后，学校系会放假噶嘛。咁而家毕咗业啦，咁啊出嚟做嘢啦。咁啊，我又唔係放呢個銀行假喎，又唔係放呢、這個即係完全勞工假啦。哎，咁啊要翻工啦，完全感受唔到呢個咁嘅日子係應該放假、值得放假同埋立即放假，係啦。咁所以就今年真真正正有一個要過國慶嗰種期待嘅心情，係啦。咁但係不過又好似你話齋，今年又好似又即係有點而點講咧？唔知點形容，但係即係理應係一個高興，即係普天，我哋成日都四海同心、普天同慶嘅日子。但係今年出席一啲好似國慶活動啦，覺得即係稍為有啲點講咧， 又不可以話主辦方即係我哋嘅長官有啲咩問題？ 唔係主辦方冇問題， 冇問題係真係大家不知道今年是咪個熱情啊，定因為可能大家翻咗台灣比較多多人回國， 我又不覺得， 又唔係，但又唔知點解今年硬係好似我自己覺得稍微靜咗少少， 係。 即係倫敦啊，爆場啊！呢個係真嘅， 呢個梗㗎啦， 年年都爆場㗎啦，擺到九啊幾圍咁樣都係，仲係唔夠坐啊！好多人都係話買唔到飛啊，冇得嚟啊，乜乜乜乜。咁但係出席即係官家嘅呢個活動，又比往年唔顯眼，真係少咗人出席。 嗯， 呢個係真嘅。 會唔會係同呢個北爾嘅蔡政府有關係咧？ 唔出奇啊，可能呢、這個。咁但系都系嗰嚿錢都系抌咗出嚟噶啦，即系呢個等於就係往等於個政府個預算嚟噶嘛，即系你每年你除非嗰年用唔曬嘅錢，你下年就可能會俾人哋削 減呢個預算啫。咁、這個、 但係假如你條數一路圍到皮嘅話，咁我覺得可能有機會個操作上咯，佢啊，因為有。即係又唔好話消息人士，咁聽到有個意見就係話係比以前嗰種攬，又唔可以話攬嘅，即係廣發英雄帖嘅做法相比，就今年又即係近呢兩年，好似都真係你要頻出示你張請帖咁啊，先係可以入去呢個酒會嘅現場咁樣喎，咁啊。這個都好的，總好過見到那些肥仔踢至對死人拖鞋和涼鞋又撚咗大大買拿住杯酒，因為你我哋過往呢啲咁啊日子都見唔少，硬係有呢啲咁嘅類似。 唔係㗎，就算 阿肥仔， 就算你有揀入場，即係人哋真係俾咗請揀你入場，係啊，原來有人都會有意見嘅， 係 啊，都會有意見嘅。 唔讲啦，总系有， 即系 呢个世界系咁噶啦。父子骑驴啊， 父 子骑驴呢个古仔 咯。你个人错咧，你总乜都错嘅。 唔系喺，唔系你冇错， 系 人哋觉得你有错。 系啦， 你做乜都错。 系啊， 你阿爸生咗你，你阿妈生咗你系错。 系啦， 吓你生在呢个世上系错。 系啦， 啊你靓仔都系错。 系 啦，你英俊潇洒、风流倜傥都系错。 系啦， 系啦，然之后佢乜捻都啱。 系啦， 咁就最啱。 系啦， 系啦， 啱啊！学阿杜文泽话斋，系啊，系啊，根据呢个东野圭吾嘅逻辑，系啊， 系，请讲。 就是供養咩啊？就算警察都唔一定是好人啊嘛，係啊，本台就絕對支持警察執法嘅，係啊，所以警察佢總之一句到尾就個個都係好人都得命加慘， 即係嗰次去面試個大學生都講錯咯，相信99%嘅警察都係好人，係錯嘅講法，係120%都係好人， 警察 到尾， 警察係肯 定好人冇壞人嘅，你咁樣已經唔合格啦，你唔應你冇資格考 警察，呢個世界係冇壞人嘅。 啊！呢個曬冇啊！ 得未啊？家產 得未啊？得得啊！唔知佢得唔得啦？我話得啦嚇！我話 OK 就 OK， 我話 OK 就 OK 啊！真係大家都即係我哋好似有感而發 啊！但係紅樓好似話今年有個插曲喎。 嗱，咁啊，你貴人是忙啦，我難得排到假，咁我嗰日放咗自己國慶假嘅。咁啊，嗰朝早啊，去到咁原本咧就係國慶嗰日前嗰個星期六，就啊我哋熟悉啊阿強哥佢哋一班係去即係前輩啦，咁啊去咗打掃呢個紅樓喎，咁啊都整得乾乾淨淨就整裝待發咁噶啦，咁不過嗰朝早，咁啊當我去到呢、這個一個搭44去飛到去呢個韶山落車嘅時間啦，見到點解啲人塞曬喺呢個路邊嘅咧？咁啊，行到過去就了解啊，原來當日臨時個業主就話反口，咁就派咗啲保安喺度，個入去紅樓嗰個閘咧係鎖咗嘅。 OK。 因為本身其實佢有幾個要求，第一就唔可以喺原本嗰條路入，可能要喺呢個公眾騎術學校嗰邊有條小徑係入去嘅，不過嗰條小徑好窄，咁但係嗰朝早係反口嘅時間咧，係亦都連嗰條小徑都唔俾你用啊，咁又話要整理打掃清乾淨嘅場地啦，咁佢哋又打掃咗啦，咁啊麥生亦都即係我哋尊敬嘅物業城議員。 閣下，咁啊，喺嗰個大會同大家宣布嘅時間，亦都係業主第三項條件，就係買呢個咩公投保嗰個公眾責任險。 哦， 係啦。唔知道算唔算第三者啦，保險啦，但係要暫險啦。係咯，咁樣咧係都買咗嘅。咁但係當天早上臨時飯後唔俾參與呢個雙十國慶星期嘅公眾人士進入。 哦， 係啦，咁就變咗大家咧就係 好似大會都即場變陣啦， 係啦，咁啊出於義憤，咁大家都係當天就全部動曬響呢個喺佢金鋪啊，即係。弄巧反拙求人得人啦、 嗯 啊！大家企曬喺個輕鐵路軌旁邊咁啊，舉行升旗嘅儀式。 嗯、 哇！咁啊，你以往啊喺紅樓裏面咁啊縮咗入去，你反而出面見唔到啦。咁、 嗯、 今日咧幾百友咁啊，企曬喺個路邊嗰度，啲車行過見到，輕鐵行過又見到，哇！呢、這個青天白旗海飄揚，哇！屌你老尾，想唔人哋想行過啲麥花生友街坊，想話唔知道今日十月十號都唔得啦，係咪先？因为你起正个大街大巷的旁边， 嗯， 系咪先？哦，咁你个场面即系又唔可以话系悲壮嘅，但系我觉得都几即系不失一个系，嗯，点讲咧？用个咩比较精准嘅形容词咧？但系，反而越系呢个时间，好似大家会越系。那個心情是越是激動、 嗯、 是吧、即是原本一心慶祝國慶，你又在這裡搞串個攞景就變振興、那真的不方不振興、不過大家好像唱國歌的時候就越唱得大聲， 就是越唱越起勁， 是的，有那種好像當年這個我國退出聯合國啊，哦、或者中美斷交、匪美勾結嗰陣時咧，嗰種 美匪勾結嘅時候， 嗰種外國激發出嚟嘅嗰種義憤同愛國嘅心情啊，咁啊，我不嬲唱國歌都好撚大聲嘅、即係自從近呢兩三年，尤其是我黨啊，唔黨係呢個失去咗政權，暫時失去政權咗之後咧，咁啊，珍惜越加珍惜呢個唱國歌嘅呢個日子同埋機會啊，係、嘛？越唱越大聲啊！我發覺越唱越大聲，唱到好似馬總統咁，當年喺巴拿馬唱到抽咗音咁嘅。不過唔好提啦，巴拿馬都斷咗交啦。 算啦，即系 物是人非啊！ 咁嘅國家總會付出代價嘅。 都係嘅，都係因利成義，義窮啊則散啊！咁啊，總有一日都即係我相信啦、啊，呢、這個天公伯又唔會代薄好人嘅，係、嘛？好，咁但係嗰日你就見到呢個新聞有啲咩？感受啊！我就話現場參與啦， 我就覺得其實成件事又唔意外嘅，我覺得。 你覺得唔意外？不意外點解不意外？ 即係你話馬後炮都係咁講啦，即係若若然共匪靠得住，就母豬都會上船。 母豬都係 啦，喂，佢不嬲係呢個出爾反爾嘅代表嚟㗎啦，係啊，即係我成日都講，不要對共匪存有任何幻想。系啦，你冇希望就唔会有失望噶啦嘛，系咪先？你又唔系未领过嘢，系啊？第一次各共合作咩结果啊？第二次各共合作咩结果啊？所以唔会有第三次各共合作，我成日都咁讲嘅。我点样同你合作啊？大佬次次都俾你害得到鸡毛鸭血嘅。 咁但系仲系都好多人幻想有呢个日，有呢一日嘅出现喎，发生喎。 匪性难移，我成日咁讲，匪性难移，系啦，即系佢。他做任何變化，或者他肯跟你傾，或者他之前開什麼條件給你都好，其實他都是因時制宜，因為他那時要達到某些目的而已、是啊，當他達到某些目的時，他立場或者他考量的東西變了、那之前的東西就推翻了，所以我從來都沒有，即是怎麼說、我從來都沒有奢望過他會變得更好的，是啊，他只是越來越衰而已， 越即系越变就越衰啫，唔系越变越好嘅啫。 即系人系正所谓学好三年就学坏三日，系啊， 即系好易嘅啫， 我就觉得其实根本就唔意外，不过系我觉得可惜或者觉得唔抵嘅就系、 就是 你开头要我哋满足你某啲条件，而当我哋满足你嘅条件嘅同时之后，你反口嘛。 嗯， 即系其实系我哋系付出咗嘅， 但系 我哋系付出咗，但系得唔到个 即系好似 理想嘅回报啦，可以咁讲啦。 我心啊照明月，明月啊照沟佢。 呢个就梗噶啦，呢个世界永远都系咁嘅，系啊，呢个世界永远都系明月照沟佢嘅，系啊。但系个问题系。是你总是会不会不开心咯，即是你没想着结果会是这样的 嘛。对，你当你努力地付出完之后又被人家出尔反尔。 但是对的，其实这件事反而就是我这样看啦，我就觉得反而即其实有部分同志都是 在个 Facebook 或者在个社交媒体都在讲的，是啊，反而你这样会激发到一些本身他已經冷卻咗落嚟嘅心，突然間激發到嗰個外國心， 受你呢件事刺激， 係啦，激發到個心，更加 噴發咗啲外國心， 更加有向心力，更加要知道外國嘅重要性，更加知道個前景越嚟越艱難， 即係有啲點啊？系无啦啦就会想唱国家咯，嗰个时候就 我算啦呢啲 未有歌啦，呢回好正 啊！得你唱歌嘅时候，等我哋做完节目之后，慢慢俾你唱 系 啦。 咁啊，好啦，咁啊，后日就虽然都要翻工啊，冇假放啊嘛，除咗呢个宽度啊。呢個10月31日嘅同時，咁亦都緬懷下我哋嘅先總統長公，係嘛？咁啊，當初如何係投身革命咁啊，造就咗今日啊，為我國啊，為我黨咁啊，留下咗一點根基也好，血脈也好，咁啊，佢哋先年先月嘅付出，係嘛？先有我哋今日嘅，又不可以話享福嘅，但係至少我哋今日有咁嘅基礎， 樹啦， 後人都成成啲糧啦。咁雖然呢棵樹就俾民進黨都搞撚到，真係 唔緊要嘅，佢唔搞得好耐嘅啫。 係啦，我都咁認為。今年睇個勢又好似真係我哋棵樹應該保得住喎，有啲似。 唔會，根本上係一定保得住。 是 根本上一定要保得住， 看來好像又別有一番這個看頭， 不是一向都是這樣說的，是啊，這些根本就不成氣候的， 不成氣候， 根本是不成氣候的，是啊， 都對的，這些綠追，這些追蟲的資源就豈可聽呢，是的，香港那些經常蚵仔煎家才會隨追起舞的，是吧， 那沒的，無知都不是罪啊，是錯而已， 無知怎會不是罪啊， 無知都是罪， 無知是一種罪， 無知都是一種罪， 梗係罪啦，因為呢啲係不呢個死罪就未必未知嘅，不過活罪就難搖噶啦，唉，即係點解咁多人不聽啊？係要聽埋啲咁嘅綠追講埋啲咁嘅九唔七搭八嗰啲咁嘅歪理， 咁樣講 啊， 咁樣講就可以話啦。咁點解呢啲咁呢啲係明明係唔啱嘅資訊，就點解會？會成日有人傳中嘅咧，你就不妨要反思一樣嘢，就係點解嗰啲講發表謬論歪理嘅人，佢演繹得咁好咧？ 因為佢識得作故仔咯， 係咯，佢演繹得咁好咧，點解咁多無知嘅群眾會相信佢咧？等於共匪一樣， 共匪一樣， 係啊，即係正如胡錦濤話齋，是中國人民選了我，係啊， 同埋彩燈上國家主席咧， 我幾撚時有選過你？但係嗰啲無知嘅小學生就唔會問呢啲問題噶嘛，若然佢喺我面前講佢係撲街啦，我幾撚時有選過你？ 我什麼時候選上你撲街啊？ 幾時有選過你？ 冇嘅，咁佢哋覺得方言大話講多100次就會成真理噶嘛。 係， 咁咪講多幾講，咪聽下聽下，咁啲人咪入曬腦咯，洗曬腦咯。係 啦， 咁你都識講啦，嗰啲人係無知噶嘛。 嗯， 咁咪俾人呃咗又點會覺嘅咧？係咪先？係嘛？咁咪上撚咗樹啦。咁就上撚咗樹啦。 係啦。 唉， 咁咪冇咯，啱㗎。我前排喺個 Facebook 睇到篇圖片，好好笑噶嘛。 嗯。 話邊個同志喺蘇聯翻嚟，跟住毛澤東就講咗乜乜同志萬歲，都唔夠都唔夠一年，佢又俾人鬥啦， 佢俾人鬥得死， 俾人鬥得咗啦。所以個結論就係佢曾經喺毛澤東喺城樓上面講過一句中國人民萬歲， 咁啊受苦七十年， 中國人民就受苦咗七年啦， 真係慘， 真係大一幕， 大一幕，大一幕。好啦，咁啊，先唔好讲话边个万岁，边个万岁，边个受苦先啊！我哋去广告先，下一节翻嚟又讲下我哋点解觉得呢棵树保得住啊！好， 好，第下次见， 下次见啦。